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排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10:30啊，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的，狄仁杰坐中间，元芳他站旁边，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狄仁杰狄神探狄的青天啊，来信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狄仁杰断案新编，书接上文，话说从头，说的是狄仁杰、小乔、元芳远赴京城，解决了一件26年前的连环杀人案，真凶伏法。三人刚回到汉阳县衙，脚刚落地，只见一道黑影闪出，打得李元芳是连声哀叫，抱头鼠窜。 哎妈，这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在县衙门口行凶，真是胆大包天，包天大胆，天大胆包包。 快来救救我不行吗？ 不是，我说你堂堂汉阳县护卫小队的小队长，你应该保护本大人才对呀、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挨揍了，还跟我求救呢？ 狄仁杰，你不知道好男不跟女斗啊？没瞧对我这个又臭又打又挠着这个女的吧？你让我对一个女的，我咋下重手啊？ 啊，是啊，那我也不方便对这一个女同志下手啊。 小乔，你别看着啊，你倒是帮忙啊！ 哼，你不求我还好，你既然开口了，那我得先问明白了，说。元芳，你是不是在外面签下了风流债，始乱终弃，结果人家姑娘打上门来了？迪迪， 哎， 瞅见没？你要是敢对本姑娘有二心，你的下场比这个还不如呢。 哎，是，乔妹说的对。 你起来。 我不起来，快来人呐！我不认识这女的。 姑娘，用不用我帮你揍这个负心汉啊？ 不用。这位姑娘，我打的这人是不是叫李元芳？ 是啊。 他是不是汉阳县县衙的办案人员呢？ 是啊， 我说这姑娘你不认识她呀？ 不认识。 那她没对你始乱终弃吗？ 没有啊。 那你打她干什么呀？迪迪，哎呀，迪迪，帮忙，帮忙啊， 来了来了来了。 话说，哎呀妈呀，李元芳被打得这个惨呐，衣服被撕破了，头发被扯乱了，鞋甩丢了一只，脸上被挠着都花了。哎呀呀呀呀呀！ 我说你，我要你个旁白有什么用啊？关键的时候指望不上。小乔，狄仁杰，你俩也是， 这不是事发突然，情况不明吗？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乖，是我错怪方了。来来来来来，小乔，我给你赔不是了啊！我亲自下厨给你熬一锅十全大补汤。 让他打死我吧！ 嘿，我好心好意为你配药， 耗子药啊！ 哎，对了，哎，我说这位女士啊，这我可就得问一问你了，你为什么要揍他呀？ 我冤。 你冤？ 请问大人，汉阳县衙门口的鼓是不是坏了？ 是啊。 那现在汉阳县喊冤击鼓的话，是不是都要敲李元芳这只人皮鼓啊？ 是吧？ 所以大家请不要担心。 你们还是担心一下吧，我求你们了。狄仁杰，你别走啊！ 别闹别扭了。 大人，我的冤情无处伸呢，您管不管呢？ 话说狄仁杰整好衣冠，升堂问案。正是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 我们一起学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你呀、啊、out 了。 怎的？ 现在什么最流行？ 什么最着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7月23号重新起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喵。 那个姑娘啊，你因何喊冤呢？ 大人，不是小女子冤，我是来替我父亲喊冤的。 哦， 我的父亲，他的职业就是试睡员，睡过之后才知道哪家的床好躺又好睡，哪家的被单被罩被褥顶呱呱。没想到，就因为一只枕头，我的父亲就遭受了牢狱之灾啊！ 哦，还有这等事。你且慢慢说来，本官为你做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狗带神仙枕，大人可知道？ 狗带神仙枕，这么牙碜的名字谁不知道？可是这跟你父亲有什么关联？ 我的父亲以他多年以来的嗜睡经验，写了一篇名为《狗带神仙枕，敲开鬼门关》的文章，告诉大家不要对虚假宣传盲从盲信。我父亲发文章之后，凉城县衙就来了衙役到我们住的临县，凉城县要对我父亲进行逮捕，接下来就要判他的罪了。 嗯，我知道了。 什么叫我知道了？这事儿你得管呐。 嗯，我知道了。 什么叫我知道？大人，这么糊弄可不是你风格呀。 嗯，我知道了。 大人，我朝百姓都说您秉公执法，断案如神，一身正气，凛然无惧。现今您也要和那些奸商污吏沆瀣一气吗？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我的父亲要冤死狱中吗？那我现在不如就一头撞死在这大堂之上吧。 哎，方，拦住他！ 元芳得令，拦腰抱住喊冤的姑娘。而接下来狄仁杰的举动却是让小乔和元芳大惑不解。 走了，不能让这个姑娘寻死，把她捆起来，把嘴也堵住，关进囚车，我们一起进趟凉城县。 什么玩意儿？狄仁杰，你鬼迷心窍了吧你？ 嗯， 不帮喊冤的人伸冤，你还要为虎作伥，你助纣为虐，你气死我了！我这么多年我算白跟你了，老子不干了！你叫小乔跟你去凉城县吧。 我干嘛去啊？我不去。迪迪，你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欺诈我也。那个方还有什么词？ 还要什么词啊？咱们跟这狗官扯什么扯？走走走。 对。 不干了，不伺候了，方，咱们走。 哎呀，分分钟的，狄仁杰是众叛亲离呀、啊！小乔和元芳都离他而去。哎，奇了怪了，我也不明白，狄仁杰，你这是怎么了？ 哼，怎么了？他们俩不干了，正好。旁白啊，你来，你帮我押着这个胡乱诬告商家的罪犯去凉城，让他到大狱里面跟他亲爱的夫君相见去吧。 我不去。这凭什么我去啊？ 你要跟我去，二货方小乔的俸禄我都给你啊。你要是不去，本大人不光叫你失业，还全国到处说你的不是，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变成过街的老鼠，你信不信？ 别呀，这年头谁都不易，是不是？我去。 哎，这就对了嘛。来来来，先把这人犯投进囚车，咱们凉城地走起。 哎，各位听众，各位看官，您都听明白看清楚了，我旁白也是迫不得已啊，跟着狄仁杰干着丧良心的事儿。明明那喊冤的姑娘和他父亲就够冤的了，这不是，哎呀，这让我怎么说呢？ 哎，嘀咕什么呢？嘀咕，凉城县到了啊，旁白，你去递帖子，就说汉阳县令狄仁杰前来拜会，有好礼相送。 得嘞。看来我这坏人啊是要做到底了。话说我旁白替狄仁杰给凉城县令递拜会的帖子。这会儿啊，凉城县的县衙后堂，一个是县令菊宝宝正跟总部设在凉城的狗带神仙镇老板毛十八嘀嘀咕咕。 什么汉阳县令狄仁杰来见我？ 是嘞。 还要有好礼相送于我？ 是嘞。 啊、哦、那有请狄大人先跟我们县招待所住下啊，待本官沐浴更衣收拾停当后亲自去拜见狄大人。 是嘞。 哎，那毛老板， 嗯， 你给我说说，这狄仁杰突然跑到我们凉城来是要干嘛呀？ 嗯，我听说被咱抓起来的那个发文章诽谤我的试睡员的闺女啊，到狄仁杰的汉阳县衙喊冤告状去了，会不会和此事有关呢？ 他狄仁杰是汉阳县令，我是凉城县令，我跟他是平级官员，本官办案哪儿轮到他指指点点？再说他管他汉阳地界，我管我凉城一地，互不相属啊。他要是来干涉的话，那我就参他一本，告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之罪。 嘿，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官不是狗官啊？ 嗯， 不，我说的不是局大人您。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哎，毛老板不用过谦。不过，这狄仁杰人都来了，本官不见也不合适。那你说我是见呢，还是不见？ 见，当然要见。嗯，伸手不打笑脸人，咱锦衣玉食的供着他，好言好语的哄着他，场面上的事儿还是要应付的嘛。 好，得见。不过这接待经费， 哎，局大人的事儿就是我毛十八的事儿。 好，爽快，不愧是毛老板啊！走，咱们一起去会会那个狄仁杰。 从汉阳县到凉城县，区区几百里的距离，就把狄仁杰从清正廉明的青天变成了昏庸无能的狗官，还众叛亲离。元芳和小乔都离他而去，凉城县令菊宝宝和狗带神仙枕的毛十八狼狈为奸，明摆着就是要把狄仁杰的狗官名声再给坐实了呀。那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分解吧。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左左，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小底、刘超、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断案新编真新鲜。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7月23号重新启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断案新编真新鲜。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狄仁杰坐中间，元芳他站旁边，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狄仁杰狄神当狄的经典啊，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又是一天。需要火炼，百姓的什么他放在心间，贪官的什么他招了人烦，坏蛋的什么他要玩烂啊，师爷的什么他怎么那么乱啊，远方的什么他一个不得闲，神探的什么他寂寞难安，清官的什么他千百年。放在心间，贪官的模样他招着人烦，坏蛋的小命他要玩完啊，师爷他掐指算怎么那么乱啊，元芳他光跑腿就一个不得闲，神探的牌匾他金光闪闪，清官的故事他千百年。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 东边的黄连小肚的酸，火鸡红肠炒米饭呐、啊， 爹完成了， 我来嚼一嚼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大成二傻子啊，谁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蛋，请下长的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装看少年郎， 人间啊郎 啊郎儿你的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春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装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的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吃啊！ 哎呀，不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 师爷，东边